宇宙无限，世界浩瀚，上至天文地理，下至人文科学，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。 中國人咧就好中意講用水做比喻，一啲譬如話錢啦、啊。咁、但係原來咧，我聽講咧一個原來以前嗰啲人咧、香港咧尤其是係咁啊原來咧其實同大陸而家好似嘅啫。就係話咧，原來你有咩事咧，咁你都要講錢嘅。咁點解而家啲人叫放水啊？點解會咁講咧？原來以前咧啲消防員咧，即係你 冇錯啦， 火燭咧 呢個咧基本上就係嚟自一個都哇，起碼有成半個世紀啦。我諗係一套嘅舞台劇。就叫72家房客嘅，咁即係一房客面咧，就講當時嘅消防員，可能都講五六十年代啦嚇、啊，香港咧就好貪污嘅，即係所有嗰啲咁樣嘅公務員都貪污噶啦。咁、就係佢嚟到嘅時期，就佢話有水放水，冇水散水，唉冇錯啦，因為佢要放嗰條水喉咧嚟到救火啊，即係火燭嘅時期咧，你都要俾黑錢佢嘅嚇咁樣，咁所以其實放水咧 就 係來自72家房客呢套話劇嘅。 咁我聽講係咯，可能真係以前呢個都係一個真實嘅事情嚟嘅。 係啊係 啊，真係唔出奇㗎。 咁咧又講埋一啲啦，咁啊講一啲呢啲叫公職人員啦，咁啊講下啲財哥，你知唔知咩叫做即係我哋成日聽人講話俾人照肺咯？ 啊照肺係係 係，俾人照過？ 一定要俾人啦，系嘛？老婆，但系照肺呢个咧，其实又真系唔系好明嘅，即系你只能够就系话咁，你照咁咪照通晒咯，俾人睇晒睇晒你嘅底咁样咯。咁有咩嘢？譬如你哎呀嗰度有黑点啊，哎呀大家伙啦，系嘛？你有肺积水啊、肺痨啊，甚至肺癌啊、大家利是啊咁样咪睇晒，咁即系啲人就即系去挑剔咁解咯。咁我估照肺咁解咋？ 原来咧咁我听呢、這个可能都系个解法嚟，我觉得几得意。咁原来咁嗰啲以前嗰啲警察咧，咁你就好有纪律噶嘛。咁你一有咩事，你见到个長官咧，咁見到阿 Sir 咧，咁你即刻行禮啦。 係， 咁原來你咁行禮，財哥你諗下喎，咁行禮企到好直，咁啊好似嗰啲 X 光照肺。 哦，咁樣啊？ 咧 係 啊， 真唔真啊？ 原來咧就係話嗰啲人咧，嗰啲警察以前咧就係話佢做咗啲咩衰嘢，或者要俾人燉冬菇啦。咁之後咧，咁佢就要見到阿 Sir。 唔好話，你頭先講呢個其實又係要考據，即係考據下㗎。點解叫燉冬菇咧？ 係啊， 其實好多呢啲俗語喎。 係啊， 其實點解燉冬菇通常就係話即係俾人降職？就算或者即係俾人係即係寫花咗個嗰、appraisal 就冇得升，咁叫燉冬菇啊嘛。但點解叫燉冬菇 呢？咁呢個唔係燉雞，唔係 真唔知喎，係咯，就真係唔知啦。咁咧，其實當然另外仲有一個啦，成日就講啊，即係你睇啲警匪片啊，或者嗰啲咁樣嘅古惑仔都講俾人砌生豬肉。 是 又係唔好明白點解即係你屈人哋嘢嚇，即係就叫做即係俾人陷害定乜嘢咧，就叫砌生豬肉咧？有啲真係唔明啊！ 咁 又 真係唔知， 真係要揾啲專家嚟去研究下㗎。係 啊， 講起研究咧，有啲嘢我哋講幾十年嘅咧、我即係最近咧，其實係過去嗰十年八載咧，係真係多咗呢啲咁樣嘅，即係我哋研究叫做民族學啊，就唔係族一個嚇、中華民族嘅族喎、而係真係好粗俗嘅族啊，咁樣咧就係、呢個民間嘅呢、這個即係習俗。嘅一個學問咧，咁香港係多咗呢個人嘅。咁我有一次咧，就喺書局打書釘咧，就睇到啦。就係我哋成日話水靜河飛，水靜河飛，即係話哇，即係嗰陣時阿董彪啊，即係在生嘅時期，佢講話好叻嘅，成日啲人就 quote 佢嘅咧，就話哇，而家咧就人山人海啦，遲啲咧就水靜河飛啦。佢講跑馬啊嘛，跑馬地啊嘛，係嘛？跑馬日就人山人海，跑完之後就水靜河飛。咁但係啲人就真係考據喎，就係咩叫水靜河飛？條河點會飛咧？咁咁但係咧，原來佢話咧係我哋讀歪咗音。佢而家咧正音咧叫鵝飛啊！佢話 鵝飛 係啊，佢咧仲有叫做水，佢仲得意啊！佢叫水盛啊，盛翻落嚟水盛。就係只鵝咧就飛咗去，咁佢解過點解嘅，但我又唔係好記得啦，因為即係嗰陣時打書釘啦，好快就睇睇啦。咁所以如果嚴格嚟講，應該係水性鵝飛。不過咧，你而家同人講咧，都唔知點解 乜， 因為我哋已經讀歪曬音啦，係、嘛？我哋好多讀歪音㗎，譬如你話呢、這個叱呢、這個咩啊？叱咤風雲咧、你實際上係應該讀個渣字㗎嘛？哪吒係嘛？李靖個仔啊！是不是叫哪吒？但你會不會話哇叱咤風雲啊？咩話你講咩話？ 係喎， 而家梗係叱咤風雲噶嘛，係嘛？叱咤其實係讀歪曬音嘅，你查字典係冇呢個音嘅、 我都聽過一個咧，我哋平時話冇錢啦，就話雞碎咁多啦。 係雞碎咁多。 咁原來呢個真係講緊咧，雞碎原來碎咧應該係講緊數喎，原來係一個玉字邊再加一個數字咧。 哦。 咁原來呢個意思咧，即係話雞嗰啲即係禽鳥嗰啲喉嚨咯。 咁原來點解話雞碎咁多呢？因為得翻少少，即係原來佢哋食完嘢咧，咁啊剩翻少少喺嗰個喉嚨嗰度啲啲嘢啦，咁所以就叫雞碎咁多啦。 真係， 原來亦都 係呢樣嘢真係 冇人講雞數咁多啊！ 雞數咁多，所以個音其實又係讀歪咗嘅。 係喎。 啊，好，好啦，嗱咁啊，跟住落嚟咧，又講一啲即係好多人都聽過噶啦嚇，但係你完全唔懷疑，呢啲都係我哋呢啲好精練嘅，就係話譬如，唉，早知今日。 何必當初啊？ 何必當初啊？嚇，八個字乜都講曬啦，係咪啊？當然有啲咧係冇意思嘅，差唔多就係、是、當然我哋睇嗰啲武俠片啊或者咩啦嚇，就係、是、大家離別嘅時期。好，青山常在。 点啊？ 跟住你唔知咧，绿水长流，后会有期啦，咁样样，即系话咧，其实我哋虽然而家系分别啫，吓，但系其实嗰个世界就唔会变嘅，仲系继续喺度嘅，青山就常在，绿水就长流，第时都有机会再见面嘅，咁所以咧，其实呢啲冇乜嘢，青山常在，绿水长流，啊，后会有期，咁样样系嘛，所以好有意思吓。咁当然咧，就有啲咧，就我又唔知。是我是睇啲粵語殘片聽返嚟嘅，都唔知係嗰個編導作啊，淨係真係我哋真正嘅俗語啊。咁你聽過未啊？今時就唔同往日。 嗯。 後面一句有冇聽過啊？ 仲有話又唔知喎。 嚇！嗱，我嗰次係好耐以前睇嗰套粵語殘片，我心都諗，究竟係佢作啊，定係真係？就係叫係冇意義嘅，係無厘頭嘅，即係我哋原來好早已經有啲無厘頭嘅文化㗎啦、啊、就叫做一個酸梅兩個核。未听过咧，今时唔同往日，一个酸梅两个滑咁样吓、啊，其实系即系攞个谐音嘅啫，唉，冇意思嘅。咁另外仲有一个咧，就仲有就系、是、见怪不怪， 嗯，有怪莫怪咩？系咪有怪莫怪？ 咁又唔系喎，佢嘅意思啦，嗱呢个后面一句咧就应该系都几系普遍，好多人讲嘅，叫见怪不怪，奇怪自败，即系话咧你即系。人哋個個都見怪不怪啦，不過你又覺得好奇怪嘅事情，其實你自己即係孤陋寡聞啫嚇，佢唔知用個敗字啦。咁但我記得嗰陣時咧，又睇過嗰套粵語殘片啦嚇，咁啊唔知係咪當時嗰個編劇係自己作噶啦？佢話見怪不怪，奇怪自敗，重拍不丟，金剛不壞嚇。我唔係嘛，我呢、這個冇意思喎，完全同之前嗰兩句冇拉更嘅，即係呢啲又係無厘頭，佢即係作得係作嗰啲咁樣。 其實講起無厘頭，我又諗起一個，我哋成日小學成日聽嘅，唔知財哥有冇聽過？你有冇聽過中間分界？ 我、哦、有中間分界就其實好最出名咧，唔係應該早過佢嘅，但係近呢幾十年最出名嘅咪就係霍震霆咯。係。 哦，唔係，咁中間分界 啊，即係當然後期後語我就唔識啦，嚇、啊！但係咧，其實嗰陣時有好幾個名人都係中間分界，當然咧，而家香港大學嗰個校董會嗰、那個即係炒咗啊、哦、徐立之一個咧，咪梁志雄咯，梁志雄都係中間分界㗎、啊，但係即係幾十年嚟啲人最睇得多嘅就係、是、霍英東個仔咯，咪就係、是、霍震霆佢就一早已經係中間分界嘅、 哦。 其實係少人咁做嘅，係相對少嘅。 其實呢句嘢好少人去咁中間 咁、啊、我就歇後語就唔識啦。 其實呢個好出名嘅喎，即係小學你呢啲叫小學雞啦，好中意講埋呢啲咁嘅嘢嘅喎。就係、是、中間分界心理變態。 哦，呢、這個真係唔識啦，即係可能我個小學咧實在太耐啦。 係啊， 對比你哋嚟講， 呢、這個我肯定所有 心理變態啊，都好似有啲 sense， 咩 make sense 之後咧，仲有一句嘅側邊分界咧， 哦， 就屙尿屙出界， 哇，咁就誇張啲，咁你即係係咪都死啦？ 係啊， 就心理變態，一係就屙尿屙出界，即係咪都死？ 但係頭先講起咧，又係因為這個呢個咧，即係傳咗我哋成為即係小學一啲風俗啦。咁其實真係好多人好驚中間分界，因為你一講中間分界咧，個個就話你變態咯。咁其實我覺得呢個好得意嘅，但係後嚟我又覺得原來咧，唔知係咪真係咧？有冇科學根據嘅咧、就係原來中間分界係咪真係心理變態咧？因為咧，我睇好多咧嗰啲殺人犯咧，嗰啲好似好比較上比較狂妄嘅人咧，點、有少少似中間分界喎？咁可能係一啲唔知係咪啲有關 有個特徵咁樣嗬？咁呢個真係要做個統計啦。 係啦， 嚇、即係當然啦，你知啊，任何嘅研究咧有兩類，一個叫 dynamical study， 一個叫 statistical study， 即係個統計性，一個動力學。咁即係話統計性咧就不問原因，就只問嗰個相關性。咁即係話原來嗰啲殺人狂魔啊，或者嗰啲咩咧，就即係。大部分都中間分界嘅，但我就唔理佢嗰個因果關係啊。總之佢係相關，咁亦都係由邊個導致邊個唔知喎。係中間分界令到佢心理變態啊，定係心理變態令導致佢中間分界就唔知嘅，因為相關就 不論因果嘅。但如果你講因果嘅時期咧，呢、這個叫 dynamical 嘅 analysis 啊，其實我哋颱風預測都係噶。颱風預測咧有兩大類，一類就係純粹統計性啊嘛，即係過去喺呢個位置出現嘅，喺咁嘅季節嘅，咁樣嘅條件嘅，即係嗰、那個天氣圖係咁嘅，咁佢跟住應該就點行噶啦。咁呢個咧係完全唔理佢個 dynamical 嗰部分嘅，即係嗰個動力學啊，你唔好 set up 個 equation， 你 set up 嘅係嗰個 statistical equation。是沒有 dynamical equation 部分的。那另一個就是 dynamical analysis， 就是你真的盡希望是盡量找到它的原因。那所以剛才你說一個就是說它會不會是心理變態，它會覺得呢是樣樣東西都要是很整齊好對稱。 哦 啊、有一個叫與敵同眠的一套電影呢、好像是祖利亞羅伯斯的，就是說就是他的老公呢就是這種這樣的、其實我們叫 obsessive compulsive behavior， 叫 OCD、其實心理學上面有這個名 字。一次自閉症的 其實少少不同、自閉症呢其實它是一個認知障礙來的、其實它不是說即是怎樣 會害人的、自閉症、但是你 OCD 又不同呢、但 OCD 呢其實當然說 它都是有少少即是有關係，但它是會對某一樣東西即是不斷譬如不斷洗手，佢洗極佢都覺得唔乾淨嘅對手，嚇佢、叫做 obsessive compulsive disorder 啊 ，OCD 啊嘛，係嘛？咁、可能就係話，哦，原來有啲心理變態人咧，佢就有一種咁樣嘅 OCD。咁樣咧，個與敵同眠，我好記得有一幕咧就係咁嘅。佢阿祖利亞羅伯斯嫁咗呢個老公啦，開頭以為呢個就係白馬王子，哇，即係叻到不得了啊，又靚仔又高大啊，又英俊啊，點點？哦，點知咧嫁咗佢之後先發覺，原來佢係一個即係我哋叫 control freak， 即係話佢係一個有控制欲嘅人啊，支配欲、控制狂嘅人。咁樣咧就令到佢咧就即係求生不得、求死不能咧，就不能夠相處。咁啊離婚又唔肯離婚，於是佢咧就遠走他方。咁但係個老公咧就不斷嚟去騷擾佢，咁啊嚟去追佢。咁但後嚟佢就已經隱姓埋名，就唔知去咗邊度住噶啦。咁但係就日日都好驚咧，個老公嚟到揾佢。點知有一幕咧，就係佢有一日翻到屋企，咁啊已經覺得怪怪地，好似有啲嘢擺放唔同。但係入咗去廚房一睇，一打開嗰個廚櫃，所有嗰啲咁樣嘅罐頭啊，所有嗰啲咁嘅果醬嗰啲鵪咧，全部嘅標誌咧， 哇，係一面嘅， 係向曬外嘅。咁呢個係普通人係唔會咁做噶嘛。是吧，但原來她老公就是那種人。 其實這些人呢我是很熟悉的，因為我曾經試過呢做的工作呢是、真的看這些病人的、原來那些人呢他們就是、不過那些是自閉症、 就是、OCD 咯、 他就可能是 OCD、可能有點像 自閉症， 他們都是真的呢、譬如說你吃早餐呢，那我要吃麥片的話呢、我譬如說定了白克每日，咁你一定要攞個量嚟量啦。 係啊係啊係啊。 即係如果你唔俾佢八克咧、七克啊、七一半咧，咁佢嗰日就會發癲㗎啦。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。之後就係呢種嘅人啦。 的確 係。咁、所以咧嗰陣時，祖利亞羅伯斯啦，哇！一打開個櫃，當堂呆咗，佢知個老公嚟咗啦，匿埋咗喺屋度啦，咁啊，心裏同佢就即係搏鬥一場咁啦，咁啊叫做 sleeping with the enemy 啊，就叫做與敵同眠呢套戲啊，係嘛？哇！咁啊好有意思喎嚇。好，嗱咁跟住落嚟咧，又介紹啲就即係好通俗噶啦嚇。一個呢就是譬如隔夜油炸鬼， 就是 我們通常就是冇嚟火氣，冇嚟火氣，即是當堂就是臨炸、本來呢就是很硬的隔夜油炸鬼。咁當然另一個呢就是黃皮薯撩哥，這個又真係好有智慧嘅，真係不過當然就是屬於比較負面同悲觀嘅一種嘅人生智慧啦，但係真係㗎喎，有時真係嘅。黃皮薯撩哥係咩呢？就話原來個黃皮係一種生果嚟嘅，其實有黃皮薯嘛，但係上面嗰隻撩哥咁隻雀仔嚟㗎嘛，咁雀仔呢其實就係等嗰啲黃皮熟咗啦，你有冇食過黃皮先？ 食 其實如果真係熟嘅時期好甜好好食㗎嘛，咁但係呢嗰啲雀仔梗係啦，佢唔熟嗰啲嘅會唔會食呢？ 就唔食， 就唔食。所以佢後面嗰句就叫做唔熟唔食。咁唔熟唔食呢其實佢引申就咩話，好多時呢害我哋嘅人呢、 就唔熟人，唔係熟人就唔 係啦。其實呢反而呢你陌生人呢，雖然我哋就成日好擔心陌生人啊，有壞人啊咁樣，但好多時呢我哋喺人生入面呢就係、善得我哋最勁嘅嗰鑊嗰個人呢，原來係熟人做嘅咁樣叫做呢，或者嗰啲呃我哋錢啊咁樣啊，就叫唔熟唔食。 咁呢度亦都有個動物比喻喎，有冇聽過啲河邊河啦，知唔知？ 塘边河，我又听过。 塘边啊，塘边 可能差唔多啦，系啊， 塘边河啦，系咩意思？ 其实我又好似听过嘅噃，不过真系唔记得。 原来讲紧嗰啲赌钱嗰啲人咧，喺侧边嗰度咧，咁就可能喺度忍住手啊， 系 准备落注又唔落注咁样啦，三心两意啦。咁原来咧就系又系讲紧，原来啲塘边河咧，咁佢见到啲鱼啊，嗰啲动物嘅话咧，咁佢就喺度 乘機喺度諗緊幾時去捉佢哋啦。 哦， 嗰啲以前啲人島咧就中意玩魚蝦蟹喎。 咁我係喎， 係啊，之後嗰啲人喺側邊望住啲魚蝦蟹， 又好生動活潑，又好貼切，係嘛？塘邊河係嘛？即係差唔多可以咪係即係叫自機而動， 係啦， 睇準嘅時機先動。不過當然呢度咧忍唔住，我要講下少少嘅數學啦。頭先講個統計學啦，就係話你譬如賭大細最簡單嗰樣嘢啊，連開五鋪大，下一鋪。其實咧，你呢啲堂面學咧有可以截然相反結論嘅喎。 冇錯， 一個就係話佢連開五鋪大，跟住一定係大，因為佢而家旺大。另一個就話佢開咗五鋪大啦，下一個其實一定開少啦。其實兩個都錯。 哦， 因為咧佢第六鋪開幾多咧，係同之前開個五鋪咧 係冇關係 關係噶嘛，係嘛？嗱，呢個就係好多人嘅賭仔嘅誤解，所以堂面學唔一定贏。好，嗱，我哋休息一陣，翻嚟啊，繼續好唔好？ 好。 人民超市隆重推介急冻食品系列低温慢煮美国及巴西猪仔骨， 八克卖几钱啦，小姐？ 都要影相系咪？ 九啊八蚊。我嚟睇世界杯好，我嚟熟啤酒好。 整翻熱嘅我嚟， 即係佢外邊嗰陣咧，個味道係好濃嘅，咁啊裏邊係即係唔韌啦，其實即係食呢啲最怕韌咯，咁佢唔韌，咁係咯，即係 唔係好肥喎， 係啊，佢唔 係 好 係瘦嘅，係瘦，即係適合啲減肥人士咧，一路睇波，一路懟啤酒， 一路懟啤酒。 即上 www.25686811.com 人民超市網站或致電25686811選購啦。 一个 free 的平台，一早上网。有胆有声话，迷迷香港，无牌无挂。